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及要出发。在你离开前，我要去采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下雪了吧？山上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。我的脚步已经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。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芳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下雪了吧？山上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。我的脚步已经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。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山上的雪越下越大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。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。我的脚步已经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。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